佢又暴露咗佢每个星期都唔知今日星期几嘅呢个问题啦。 下次我讲啦，嚟到今日嘅骚动音乐啦，唯有 系啊，跟住我就话俾大家听，今日星期三嘅骚动音乐有波胜有叶琼啊。 系啊，我哋嘅节目最多嘢就系宣布啦。 系啊，同埋我想话我哋两个近排好红啊。 我唔够胆咁讲。 啊，我谂住咁讲啊，满足下自己啫嘛，都系。 咁你讲啊？ 好红啊，红到咩地步呢？红到有人访问我哋啊！因为我哋访问开人噶嘛，难得人访问我哋，所以梗系要大肆同大家宣布一下啦，咁样。 系，继上次听即系超 up 系啦， 佢帮我哋即系即系拍咗个片啦， 系啊，我哋交换人质咁样玩咗游戏啊，咁样。咁今次咧就轮到私家音乐呢、這个乐评嘅 page 咧就访问咗波胜同我， 系 咁希望我哋即系可能讲下我哋2020年我哋心目中嘅广东嘅乐坛啊，香港歌啊。有啲乜嘢故事或者感受， 同埋会讲我哋平时点样准备节目啊， 系啊， 嗰啲咁啦 ，DJ 日常啊， 咁啊连续三日都会有片嘅，就系、是、今日、听日同埋后日，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下，又了解我哋啦，亦都睇到即系喺即系香港呢一个地方啊，有唔同嘅人都用佢嘅方法去 promote 紧香港嘅音乐咁样啦，咁、 我哋都讲咗几多，即、就、系、是、我哋心目中一啲好重要嘅今年表现得好好嘅一啲音乐啦，或者音乐人啦，我哋自己好中意啊吓，纯粹个人意见嘅， 纯粹个人意见节目嘅啫。系啦，不代表本台立场嘅。 系啦，希望讲中你心入边嗰首啦。 系啊，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咁呢个第一个宣布啦。 快啲去睇啊！ 第二宣布都系 keep 住叫大家 follow 我哋嘅骚动音乐嘅 IG 啦，因为上面有好多我哋嘅 update 嘅嘢睇嘅。 系啊。 咁我哋继续收紧大家有谁冠名嘅故事啦。 嗯。 一年365日，每日24小时都收紧嘅。 系啊。 系啦，咁另外亦都系因为我哋港台噶呢个街访环节，我哋暂时休息。咁、但系之前一路拍落嚟嘅片啊等等，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又或者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看到我们监制呕心沥血之作。 是啊，我想提下你，我们访问的街的路人都挺靓仔靓女的。 是 啊，就是你不想看我们，你可以上去看看他们。 是 真 是 好看的啲 人。是宣布完毕，下次等整个 jingle 先，每天都好像有东西宣布。 是啊，叮咚那些。 整一个宣布环节，这样会早会。好了，宣布完毕。好，回来节目咯。 好 low 啊！呢、這个节目真系，不过我想讲一件更加 low 嘅事， 你 发生喺我身上。咁话说咧，我今日朝去剥牙 啊， 系啦。咁其实我讲剥牙讲咗好耐，因为蛀牙啦，系啦。咁咁多位小朋友，大家真系要注重呢个口腔嘅卫生啦，同埋健康啦，咁样。咁啊，今朝去剥牙啦，剥完牙之后咧，去到依家为止，我决定呢个借用大气电波嘅时间，同今日大概朝头早11:45左右出现喺北角。书局街同渣华道交界准备过马路嘅一位女性朋友同佢道歉噶，发生咗咩事呢？系啦，真系好对佢唔住。咁话说剥完牙之后咧，咁你半个小时你都要咬住嗰块棉花啊嘛。咁、咬咬下，我觉得都即系差唔多啦，我就抌咗嗰块棉花。咁我就喺书局街同渣华道嗰十字路口位准备过马路。咁我呕咗嗰块棉花之后咧，成口都系血，同埋好唔舒服。咁我就除咗一半嘅口罩落嚟咧，谂住饮水。但系咧，大家记得我嗰时我嘅麻醉，因为你剥牙你要落麻醉噶嘛， 啊、 我半边嘴嘅麻醉系未退嘅，所以其实我系控制唔到我半边嘴到底系要讲乜嘢啦、嚼啦，定系呕，定系吞嘢，我系控制唔到佢嘅。咁我就饮咗一啖水，都几大啖噶。咁我就朗朗口，其实朗口嘅时候我已经发现有啲论尽噶啦，就我冇办法将嗰啲水咧好顺利地，因为我剥左边牙嘛，冇办法好顺利地由左边朗去右边，即系你平时朗口你系左右左右咁样推推得好顺噶嘛， 咁样嘅。 但系我系冇办法推佢，因为我成日推过去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我就吞紧啲啦，因为嗰个力我用唔到，佢麻醉咗啊嘛。咁于是乎咯，我觉得睇落都应该癫癫地，我就喺度摇咯，因为我发现我嘴我冇办法，于是我就喺度 唯有运用地心吸力。 系啦，我就喺度好大、好幅、好幅度咁样揈我个头啦，咁样。跟住我听成哎呀，马路嚟嘅。跟住我已经见到我隔篱有个女仔系咁望住我喺度，做发生咩事啊？呢个人。咁样啦，跟住未完嘅，喺我谂住吞咗嗰啖。即系朗咗嘅口水，即系谂咗 嗰啖水啦， 系啦，嗰啖水啦，但系应该系口水，因为已经沟晒啦。我谂住吞咗嗰啖水嗰瞬间，又系因为左边麻痹，我用错咗个力啊！我成啖水喷咗出嚟， 人哋又吞，你又喷， 我系喷咗出嚟，真系几大啖，同埋我系亲眼见到，其实入边全部都系血嚟噶。 哇！ 系啊，即系嗰啖唔系一个 嘴穿墙啊！你就 系系啦。就系、是、exactly 就系 嗰个角色所做嘅嘢啊！ 嗰個狀態，唐伯虎點秋香入邊谷吉超嗰個角色，真係成啖噴咗出嚟，噴完出嚟我自己都嚇親。跟住我死啦！但我噴親咧係因為開始即係嘴角有啲流緊落嚟，咁我就好攣嘴喺度抹啦，咁樣好死唔死又好驚污糟啦咁樣。但係呢個時候咧，我正當抹嘅時候咧，我聽到隔離有尖叫，就係頭先見到我喺度頭搖右尾擺。唔知发生紧咩？ 鬼上身啊！以为 系啦， 定系变丧尸啊？开始 我就见到个女仔好惊恐咁望住。首先，其实依家呢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唔戴口罩嘅人已经有一种恐惧啦。我除咗口罩不得止，我仲要饮水啦。饮完水之后喺度头摇右尾摆不得止，我仲要喷咗一啖嘅血水出去。我就见到个女仔，佢好惊咁望住我。之后我系伸咗只手出嚟，我系谂住同佢解释，我想话小姐唔使惊。 喺佢嘅角度，以为系丧尸伸只手想咬佢一啖啊！ 我就谂住伸手，小姐唔使惊，我啱剥咗牙啫咁样。但我呢一瞬间我都讲唔切，佢就向北角码头方向行咗啦。对唔住啊，各位小姐，佢本来应该系想过马路嘅，但系因为未转灯嘅关系，我唔知佢去咗边，佢就向咗北角码头方向前进。如果咁啱你喺度听紧呢段收音机嘅内容，我同你道歉啊！我今朝之后去咗剥咗一只牙。 佢本来都唔系谂住北角码头，但系佢无路可走。 系唯有去北角码头，佢本来唔谂住过海，唯有北角码头过海去红磡，虽然都唔知道过去做乜嘢。 搞到无端含血喷人喎、 啊、 你， 好惊啊！但我而家即系转翻头谂翻，我都觉得自己太匪夷所思，点解会有啲咁嘅经历咁样啦？ 但你本身嗰只牙系一个咩状？即系佢智慧齿嗰啲剥，所以 唔系啊，纯粹系后边咁又衰嘅，因为可能本来生得衰，咁佢都算系智慧齿一种啦。咁生得衰，有啲位置清洁唔到。嗱，我真系清洁唔到啊，唔系我自己份人唔卫生啊， 个人生得衰， 系啦，个只牙生得衰，我惊话系咁样，咁我医生都话因为有啲位置清洁唔到，所以佢就蛀咗，咁然之后佢就话即系因为都蛀得几彻底噶啦，佢就话掹啦，唔好补啦，补乜鬼嘢啊咁样，咁然之后就掹咗啦，点知又发生咗。之后连环不幸嘅事件，我嗰日真系最无辜就系嗰个小姐喺街度见到人除口罩。 系啦，我今日出街好地地咁样，可能好开心谂住见男朋友仔去拍拖，点知经过喺北角嘅嗰个位置见到有一个人咁样嘅状态， 咪对住我喷血。我请问我得罪咗佢啲乜？ 最惊可能佢琴晚睇完 Walking Dead 之后，跟住之后，哇喺二十版啦咁样。 咩？原来香港有只新嘅丧尸病毒就喺呢一度开始， 就由炎琼开始呢个。 冇事啊，冇事啊，系啊，剥牙咋系啊。同埋少少麻，而家麻痹即系基本上都退得七七八。 你讲嘅都口齿伶俐啊，而家都。 使乜讲？ 所以都唔觉啊。 唔系啊，你再早少少见我就唔系咁噶啦。同埋你早少少见我嘅时候，因为即系虽然牙痛，但我都好执着，好想食饭啊嘛。跟住我食咗碗呢个牛丸河啦，河粉啦。跟住我发现我都冇办法好顺利地咧，就将啲牛即系将啲河粉吞落去嘅。我都有几下咧系唔觉意咧，将啲河粉掠咗落去碗度嘅。 如你就咁鲸吞，盐鲸吞咁啊！有听众都关心啊，鲸食唔食到嘢咯？ 其实是食不到的，但是因为肚饿这件事令到我觉得食嘢呢件事是不可以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的，所以我都有坚强，好坚强咁样食多少少嘢。 人生的执着位就是食嘢嗰度啦，咁 系梗系啦，有啲执着。 其实我爸系牙医的，因为我以前咁细个大家都会有牙科保健嗰啲咁，咁但是不嬲我都觉得整牙嗰啲嘢系好唔舒服同埋会好痛，所以我是有一种讳疾忌医的状态嘅。 即系宁愿牙痛都唔想去见牙医帮你解决佢。 真系 touch wood 地咧，一路以嚟我都冇乜牙痛嘅，好彩地。咁有试过蛀牙，咁又补牙嗰啲，咁我嗰个过程都还好。咁但系几年前因为要拍嘢，咁啊嗰时 Eric 就话：你可唔可以上镜理一理自己个样？你起码都洗下啲牙，唔该你咁样。 啊，佢真系好锡你啊，会同你讲呢啲。 系啊，佢永远都会有一啲肺腑之言，佢好希望我变得更加好咁样。咁跟住嗰陣時候，哦、好啦好啦，我去啦，都覺得應該嘅咁。咁佢亦都介紹咗一個牙醫俾我嗰陣時候，就幾平嘅，亦都話佢手勢好好，唔痛唔使擔心。咁但係因為可能佢價錢比較相宜嘅關係，我要拍攝之前我都 book 唔到，於是乎就再問其他朋友有冇介紹啊。咁有一個最後我 book 到啦，亦都係話我呢個朋友去嘅時候唔痛嘅，好好嘅手勢冇事嘅，咁稍微貴少少，咁我就 book 咗去。咁然後我去到咁啊，瞓喺張牀度咁啊，正常咁洗牙啦咁。初頭冇乜嘢，OK 喎，手勢真係幾好喎，阿姨叻咁樣樣。後屘先發現嗰、那個唔痛嘅原因係佢只係用緊嗰啲嗰塊鏡仔，撩緊係 check 緊我個狀況，未開始進入洗嗰個程序。當佢開始 嚟了啦。佢话好啦，我哋而家开始啦。哦吓，开始啦，而家先开始。咁你头先搞咩喺度？当佢正式开始之后，嗰个痛楚就开始嚟到啦。咁成个过程，我一路已经忍住嗰、那个嗰泡眼泪，我系一个极度 有几痛咧？ 你觉得你嗰啲神经线好似俾人喺度不断咁样挑衅啦？ 挑衅 虽然咁样形容，但佢真系挑衅。 你神经线有冇嬲到想同佢？ 有啊，有啲想爆啊咁样。嗰种痛系我、哦、痛到飙眼水噶，我向来一个怕痛嘅人。咁好啦，终于咁啊洗晒成个过程啦，好惊嘅，已经唔敢睇。 系 咁啊，朗口。咁通常洗完牙甩出嚟，你会有血系好正常嘅，因为佢只要触及到里边嘅牙肉啊嗰啲咁。我好记得嗰一次甩出嚟系深黑色嘅水，系深黑色啊！洗完牙出嚟之后， 我反而系觉得个牙医好无辜、啊。你同我讲到呢一度，我觉得哇，我洗个牙啫，点解洗到好似鬼上身嘅人咁啊？ 吐啲黑色嘅水出嚟。咁跟住牙医就再讲返我个状况啦。佢就话你系咪好耐冇洗牙呢？我话都系嘅，牙科保健之后都好似冇乜点洗啦。 牙科保健系几多岁啊？ 其实去到小学尾初中我都唔记得有冇啦已经。 我当佢系初三啦、啊。你出嚟做嘢嘅时候大学毕业、啊、即系由初三由中三去到大学毕业你系冇洗过牙㗎。 中间可能有一次半次补牙嘅时候洗过下囉。因为我驚痛啊，所以我永远都唔去做呢件事。咁佢就话你呢就太耐冇洗牙啦，好污糟，咁喺牙肉有啲发炎，咁啊积咗啲 污 糟 嘅情况已经变咗黑色啊， 红毛泥咁样啊，吻咗喺嗰啲牙嗰度， 点会系有啲污糟啊？个医生会唔会太好人啊？ 跟住佢就话以后咧记得勤啲洗牙啦，咁啊最好一年一次啦，咁亦都出到去亦都用一啲特别嘅牙膏，就货敏感牙齿嘅，教埋我重新点样去刷嗰啲牙嗰啲方向咁样。 佢真系当你系去咗做牙科保健啊，即系中三嗰阵时嘅年龄啊。 然后当下我听到佢话以后每年记得嚟洗一次牙，我心谂你都想赚我钱啫，我都仲系有一种好抗拒嘅心态，你梗系想我洗多啲啦咁。 你呢一啲谂法真系都好。我冇得醫嘅，真係好心理啦。因為我其實咧，我係一個，我覺得我自己都幾注重牙齒保健嘅，因為我好記得小學嘅時候，唔記得小五定小六啦，即係會有啲牙科醫生嚟學校講座，即係話俾你聽，你要好好愛護你嘅牙齒啊嘛，咁樣。咁我真係好記得佢就講話，冇嘢陪到你一世噶。系啲牙会陪到你一世噶，所以你要同佢对一世啊！你唔想之后换假牙或者点样咧，你就记得要好好爱护你嘅牙齿啦。咁样 浪漫化咗啊！ 系啊，但我好记得嗰样嘢啊！但系你系咪谂住提早同你啲牙分手啊？都大家对咗咁多年都厌啦，系嘛？不如我哋去寻找新嘅幸福啦。 系啊，我觉得每一段关系咧都系唔会永恒噶，总会有完嘅一日。更何况我嗰啲乳齿去到我未成年嘅时候已经离开咗我啦。 我哋头先讲呢啲就系为咗扰乱你哋嘅视线，你系咪以为我哋想听一首关于冇得一生一世长长久久嘅歌呢？ 错啦， 系啊， 讲到咁嘅份上啊，又点能够播佢嘅歌 呢？呢个时候梗要揾个牙医出嚟啦。 系啊，我真系好怕痛噶，牙医细力啲啊，唔该。 痛若沿着泪线喷。解药总可抑制它，痛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

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照成废物，睁开眼比往事超级，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取舍，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听过有陈柏宇的那个明日。为了生存，想找一块好的地方，一块好的土壤去成长。不知道你找到没呢？ 听说你今天到达一个地方，战胜了哀伤，却在继续静养。你说你拥有是无限量荒凉，照片都不想让我看一看。听说你今天继续拥抱梦想，挫折再担当，要为正义负上。过去已失去，但仍念念不忘，碎片要怎么合并见真相？如世界已给他长隧道埋藏，时间看似走向绝望巅峰，跌碰在摸索前面路茫茫，靠极远一点光，我会找到方向。我会说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你要去多远也被困在迷惘，却更要相信自由必将释放。哪里缺少的，在哪里补上。 到了某一天，再遇这个地方，你我说今天这段过去状况，哪怕已走过四人又各一堂，这广阔天空又再次开朗，如世界已吸扎长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同步往远方，跌碰在摸索，沿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世界已吸扎长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尽力降伤，跌碰在摸索，沿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我愿意牵你手，不怕隧道极长，继续唱，继续走，总会找到方向。 有达明一派的这一首《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可能耳濡目染之下，我们由小到大看电视一些广告会关心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例如是非洲这样，究竟每60秒在非洲会发生什么事呢？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今年继《人间有爱》之后推出佢哋第二首作品，有 R.O.O.T 嘅《非洲的六十秒》。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交俾我啦！ 古灵精怪谈亨啦！ 好师好师，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你睇，连佢都顶我哋唔顺，你就知道我哋到底有几咁怪啦，系咪？ 我哋好怪噶！ 呢个节目嘅风格真系转变得有趣啦，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啊！点会估到变成咁咧？系啊，我哋 欢迎嘉宾先啦。 今日嘉宾咧系有谭杏南嘅， 大家好，我系小花谭杏南。 系啊，今日系你嘅生日啊，12月16号。 Happy birthday to me！ 系即刻抢手，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啊！ 几岁生日啊？ 31， 三十一岁。 你睇我几 proud？ 哇，你好诚实啊！ 点解啊？ 我成日都同人讲我19岁生日咁，你 冇廉耻佢啲 嘢。我觉得我31岁都系好后生啫，仲系 踏入咗三字头一年左右啦。 系 咁，你觉得呢一年自己有冇一啲好特别嘅转变，或者你知30岁个人硬系唔知点解会有啲新嘅开始啊，定啲目标啊嗰啲咁样？ 去到30之后咧，我觉得个人系定咗。即係之前會好衝啦，做好多嘢都，哎呀，好啊，好貪玩啦、啊。總之就成個人都係玩玩玩，因為我嘅工作同我嘅貪玩已經係 變咗做， 係啊，已經 match 埋一齊。咁、所以，哎，去到三十歲之後，我發現，咦，有啲嘢係個感覺都唔同咗喎。即係個人咧，特別再加埋疫情啦、有好多時間可以喺屋企 stay home 啦。咁你一個人喺屋企，你就諗嘢噶咯。我就諗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出嚟。以前是從來沒有一個時間可以讓我定定地想東西，所以我自己都挺開心的，所以我現在會覺得我找緊住個地咯。 好啊，所以咧，你又成長啦， 正能量嘅31歲，好嘢。 所以我哋準備咗啲嘢俾你啊，我哋交俾我哋嘅禮物小姐先。 咁生日梗係有生日禮物收噶啦， 好正。 咁我哋講到好似好特別，其實每一個嘉賓上嚟都有。 其實我都見過噶，因為咧阿 Tony 嗰張仲掛住喺 band 房。 我好彩佢仲掛喺度啫，好嘢。 冇錯，喺度嘅。 幾經我哋走就走，係咪？咁呢個咧就屬於咧小花嘅，你嗰個咧就頭先嗰句嘢嚟嘅。咁我哋真係將佢寫。 古灵精怪谈亨林， 系啊， 因为我哋本身谂咧就谂咗怪谈亨林，即系食个字低，如果黐埋一齐咧，就会好似话你个人好怪咁啊。咁、所以我哋谂住喺前面加少少嘢，所以 你唔讲我都唔知啊。 系咩？ 怪谈， 好彩我话俾你听噶、 啊。所以你又讲啊，哇，好好啊。 我哋用怪谈呢个 link up 咗，将你个名同呢个古灵精怪一齐。 我、哦、你知唔知我想要好耐啦？ 点解？ 因为我见到好多歌手朋友都有，跟住我都仲未有，好想要。 其实他最想要的是我有我们两个的印的样 子。是啦，你真的说得太啱了。 哎呀，好俾面啊，啲嘉宾。 多谢你啊， 多谢 呢个是送俾你的， 我有呢个中意啊。 因为个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想这个题的时候，就见到你那时有个 post 是讲话。中意伊藤潤二，話係佢嘅 fans 咁樣。 係啊， 咁我都覺得你應該係中意啲神怪嘢啊，嗰啲嘢嘅人嚟嘅。 伊藤潤二我係由細開始睇嘅，跟住甚至乎中意到嗰陣佢有個展覽喺台灣嘛，香港都仲未有，我驚香港冇啊，所以跟住之後我嗱嗱聲買咗張機票就飛過去睇咯。 哇！ 係啊，點知真係太長龍，我要上飛機啦都睇唔到。嘿，好在香港有。 咁就咁吸引你個位喺邊度咧？ 即係我好中意睇啲心寒嘅嘢咯，即係我寧願。睇啲心寒嘅，而唔系嘭出嚟，跟住哈咁啊，都吓你先咁啊。所以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啲暗疮啊，我觉得好刺激啊。即系因为我自己系好唔追求刺激嘅人，系咪好奇怪我咁样讲？但系我讲紧我唔中意追求刺激，系实质嘅刺激，即系例如过山车 嗰啲就。 但系你间中咧，你需要少少嘅嗰种， 个心跳会加快嗰种感觉。 系啊系啊，咁我就会即刻上网，可能打连同咩咁样。 哇！ 会有一 种， 会有一种 release 嘅感觉，我唔识讲。 同埋你睇嗰啲嘢咧，都系喺人体身上发生。你头先嗰啲莲蓬啊、疮啊， 你咁讲系真。 伊藤润二嗰啲又系噶嘛，即系个身上面生咗好多只眼啊。 系、啊，你讲讲下，我真系对人体其实有少少迷恋，因为我会储。 啲好舊嘅 BB 公仔，直接吵到我媽咪都頂唔順，佢就同我講，因為我最錫只貓啊嘛，跟住佢話只貓都好憎佢啊咁樣，即係跟住我雖然我都知道，我其實我只貓就喵，關我咩事？但係 OK 咁，既然係咁，我而家就將佢搬曬翻公司咯。 係 係啦， 呢啲同事就見到啦。 係啊， 但你自己身上有冇真係發生過靈異 怪嘅事 啊？有嘅，有試過一次嘅，有嗰次係去印尼拍一個 challenge 啦，60个钟头唔可以瞓觉，做60个 mission。咁我就同另外一个男 partner 嘅，咁点知去到一个 mission 咧，就系 sleep with the ghost。摄制队咧就带咗我哋去一个荒废咗嘅酒店，但系嗰间酒店系去到虎豹别墅咁大嗰啲嚟嘅，系成个山庄啊咁样，一个人都冇。原来系装修到一半嘅时候咧，即系起到一半嘅时候就发生好多事，又死个人咁样啦。咁所以就 stop 咗成个工程啦。个摄仔都就叫我哋嗰晚，你哋今晚就喺呢度瞓啦。其实都唔系话真系瞓得着嘅，我男朋友瞓唔着，但我真系好快瞓得着。但系都系不停俾鬼砸。咁咧，突然之间咧瞓下，所以就醒咗啦。咁听到一部 GoPro 嘟嘟熄咗。下一步，即係好似有個人在前面行過，然後不知道用磁場乜嘢啦，就整熄佢，嘟嘟熄咗，隔一陣嘟嘟熄咗，然後去到第三步就是在我哋最近隔離嘅嗰步，我哋係咁祈禱，唔好熄啊，唔好熄呢部，唔好過嚟，對唔住對唔住，射縮咗燒嘅啫咁啊，我哋係咁樣諗，好彩冇熄到，但係第二朝 check 翻嗰啲機咧，係完全係有 memory 啦。有電啦，係 full power 噶，係冇事噶。咁但係原來咧，最近我哋嗰部咧，去到呢一個 moment 咧，之後就乜都拍唔到啦。 哇！ 然後再瞓瞓下， 係、 okay. 我哋就瞓咗喺一間係乜嘢都冇嘅房啦，即係門都冇噶。咁突然之間我就聽到有人唱歌，有人唱 K 咯。佢話：附近有人唱 K 咁勁嘅咁啊，仲係唱印尼話。點知我問我 partner， 然後 Hey Paul， 你聽唔聽到啊？跟住佢話嚇聽到咩？原來佢聽唔到，得我聽到。下一幕已經係突然之間有我哋瞓下啦，我哋瞓喺度，跟住突然間三下。但是攝制隊是真的全部人走曬落埋山添啊！ 你睇阿琪個樣睇到， 我真的好驚啊！ 你有冇拍過啊？我見到成個彈起， 係咩？係咩？ 係啊！你唔好見我人咁大隻，我膽好細嘅。 最正是攝制隊一定要我去拍片，然之後就即刻放上網啦。跟住我就開始收到係好多人 inbox 我話。小花，你知唔知道點解拍拍下咧，突然之間勾個 focus， 跟住 focus 唔翻啦？哦，冇啊，佢就喺你前面，就是、因為，然後最佢真係好驚喂， 好好睇啊！ 我同你一齊出去，你唔好抌低我喺度啊！ 小花同事， 你知唔知 諗住離開現場？ 喺你講鬼故嘅時候，其實佢都喺附近。佢一定喺度聽㗎，佢哋最中意聽。 好好，我哋沙流流講呢啲嘢，好努力、啊。 係喎、 啊， 我生日喎、 啊，好努力啊！我哋 好努力啊，正。 开了都差点发疯，被你吃掉生活智慧，言语也不懂，从早到晚亦想起你面孔，爱也许其实有什么内容，爱上你 线，忘记了终点，曾经错了，乱得需要入院，爱到尽才是最。 啱啱听完啊，谭杏林佢嘅嗜好，又或者佢嘅经历当中嘅古灵精怪一面之后，一阵间翻嚟会有佢介绍新歌嘅。六点钟新闻之前，听我有佢之前嘅作品，歌名叫做《痴痴痴》。 病床官员话，新医院已经准备好减轻其他医院嘅负担，例如协助有特殊需要嘅年长患者，以及唔识得日语嘅外国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的交通意外啱啱清了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弥敦道口。重复一次，就是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是接近弥敦道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在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是多车繁忙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告士打道坚拿道桥面去中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大帽山军营落斜去石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 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古灵精怪谈亨啦。 时间嚟到黄昏嘅六点零九分，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寿星女谭咏麟 啊！系啊，人哋生日，讲完鬼故之后就要讲新歌啦，新歌陀螺啊！ 同阿琼咧会首先估下呢一只歌我哋嘅一啲感觉先， 系 咁啊，睇下同你心目中觉得即系呢一只歌咧，好想可能俾乐迷听到嘅嗰样嘢 match 唔 match 咁样样啦， 系 啦，咁啊，我估先啊， 好啊。 我估嗰样嘢咧，就系因为呢一只歌去到后面嘅时候，系听到你嘅澎湃嘅，系啦，即系有一种即系嗌出嚟啊，嗰种声啊，特别听翻近最尾 chorus 嗰个位置。 嗯、 我想估嗰样就系其实当初录头嗰啲 take 数嘅时候咧，其实唔系一种咁样样嘅唱法嚟，即系可能系录到咁上下嗰个人进入咗个状态啊，或者可能同监制即系嗰度再去倾嘅时候， 嗯、 不如试下再放盡啲，我覺得係出現過一個咁樣嘅過程，令到而家拎出街嚟，即係依一個 version 係有呢種咆哮嘅感覺。 我聽嗰個咧，反而係煙草嘅部分，因為我睇到高佬 IG 都有講過，其實呢首歌係佢想試另外一種另外一種 retro 嘅玩法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喺我未睇佢 IG 之前，我聽呢首歌咧，我聽過煙草咧，我唔知點解我有一種咧嗰啲音樂盒啊。有個芭蕾舞，即係嗰啲係會喺住，但係就係加咗一啲變調喺當中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再睇翻個 MV， 我覺得好，即係有一個好莫名其妙，我覺得好 match 嘅事情咧，就係、是、你見到廖子源突然間跌低咗咁樣，好似咁你就好似嗰個芭蕾舞嗰個喺音樂盒轉轉嗰個女仔咧跌咗。咁首歌又叫做陀螺。但係其實嗰個音樂盒嗰啲都係不斷旋轉嘅感覺噶嘛，咁我就喺度諗啊，係咪高佬佢有心喺編曲嘅時候就做咗一個好似音樂盒嘅旋轉咁樣嘅進入，之後當你見到個女仔跌低咗啦，咁可能就係喺夢境當中，又或者佢自己對於佢自己人生嘅一啲嘅重新嘅體會咧咁樣。系冇有深度， 好有深度，我觉得你睇一下系唔同啲啊，个人 即刻天灵盖俾人打开咗咁嗰种， 系你可以逐个揭晓我哋估嘅嗰一样嘢。 好啊， 系 你个先啦，我就觉得系完全错噶。 啊呢排咧唔系自信喎， 系完全错晒噶，因为我自己写呢只歌嗰阵咧，咁系再澎湃啲噶。 哦， 系啊， 反而咁低咗， 系啦、啊，反而因为我喺琴度写嘅，然之后系去到差唔多，其实去到第一次嘅 chorus 嘅时候咧、我已系 zoom 咁啊，即系已经系啊咁，但系反而去到高佬嗰度咧，高佬就系不停揿我咯，要 哦， 佢话唔使住啊，隐晦啲先啦、啊，慢嚟啦。好啦，爆啦咁样， 即系后面佢先叫你去爆。 系啦，佢后面有叫我，因为其实我成日都好中意模仿肥妈唱歌嘅。 哦， 即系呢个系我嘅一个少少嘅 talent。啊！晒咁，于是乎佢就去到后面有几 take， 佢都话好啦，而家肥妈 最主要叫我就 個 keyword 就係咁啦， 係啦，肥媽咁啊，咁就都幾得意嘅，因為同佢真係合作過好多次啦嘛，所以佢係完全了解到，了解曬我可以做到啲咩，同埋我邊啲會比較弱，我邊啲比較強，佢係完全知道。譬如肥媽嗰啲，佢就會知道點樣去由肥媽變翻做係 小花。 小花， 阿祖云咁好似， 系阿祖云咯，系啦， 变小花， 所以系好犀利嘅。咁所以呢个系 我调转咗， 系啊， 我反而调翻转咗。 喂，但系其实你有冇问过佢点解会想揿你咧？即点解唔由得你去爆咧？即都系一种即释放你自己，因为其实创作歌都系你自己本身作曲噶嘛。 我谂其实都系个层次嘅问题，即系嗰个 dynamic。因为佢知道如果我真系要爆，我成首都可以好虚撼嘅，但系。我自己都會好辛苦，係啦，即係好老實講，如果聽一隻歌，即係成隻都係咁樣嘅咧，我都可能頂唔到幾多次。咁我都會覺得而家呢個處理係真係最好嘅。 係，同埋有機會唱 live 嘅應該好攰，即係砰咁樣。咁但係本身你作呢一首嘅時候，因為自己作曲咁樣，嗰陣時嗰個題材上面係咪即係同而家呢一個都係好貼近嘅啦？已經係 寫嗰陣係普通話詞嘅，係啦。我自己因為好得意㗎，即係譬如有好多人都會可能寫個曲先，跟住再寫詞咁樣啦。但係唔知點解我唔得。是啊，我尝试过，但我觉得就是没那么好听，我自己没那么喜欢。所以我现在就惯，其实这么多年都是，我一路写我会曲词同步。那时候我是普通话的，因为普通话的音比较 四 声，是四声，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安到下去先，那安了下去，然后我再 develop 下有什么可以改这样。但是其实那时候的 topic 都是关于梦想，是啊。是关于梦想的，咁但系将呢一只歌交我俾梁柏坚之后咧，佢将呢个梦想呢样嘢咧发大咗好多，系啦，因为有好多嘢都系，我谂再加埋嗰阵社会气氛啊，有好多事情发生，咁所以而家呢一样亦都系会系我最想表达嘅嘢咯。 咁阿琼头先嗰个好似好透彻，佢觉得自己今次就啱硬嗰样， 睇透你哋啦咁样啲， 好犀利，一下玩到嘅又 系。好犀利！我覺得佢賦予咗另外一個意義喎。 你聽唔聽到？因為佢頭先嚇親我，佢而家唔好意思， 所以我會話佢啱噶。 哎呀， 同埋佢，已經睇咗高佬 IG， 即係佢 post 呢隻歌點解咁樣處理啊嘛。其實都已經一定係啱噶啦。但係芭蕾舞嗰個冧低，同埋阿 Fish 都冧低嗰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喎。 係啊，因為我唔知點解，我一聽就有種音樂下嘅感覺咯。咁做咩一下就叫人哋放低，我就啊，係咪有啲故事喺？当中咧， 反而我第一次佢 send 呢只歌嘅第一个出嚟，即系成只歌啦。我第一次听，我都觉得个 intro 对我嚟讲系嗰啲迷幻咯，好梦啊，系啊，我自己会觉得似梦多过音乐盒嘅。但系音乐盒呢、這、一个，翻去谂下都几有趣， 系可以拍多个 MV 冇啦， 好搞人哋啦， 一个 OK 嘅啦。 但系因为陀螺再加梦咧，近年咧好直接，一定系谂起 Inception， 一定会谂起嗰一样嘢。 系 咁，所以头先讲编曲嗰样，反而我印象好深刻咧，系第一个嗰个 music break 嗰个位，佢有一种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跟住之后逐一下咧，就好似 Inception 个结局。 系啊，嗰个陀螺 究竟佢系跌定唔跌？系喺个 music break 嗰度，反而我觉得有呢个咁嘅感觉咯。 喂，都几得意，你哋听到好多嘢，好好啊！我呢只歌我都系不停会谂起Inception 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 Inception 佢系一个 open ending 啦，去到最尾你可以话佢。咁呢只歌其实我都系想俾观众即系听众睇，就系呢一只歌都可以系一个 open ending 咯，即系你发梦啦，譬如你发梦你会梦见好多嘢啦，天马行空乜嘢都有啦，但系somehow其实系可能你恐惧嘅嘢入边有。你好想要嘅嘢，你渴望嘅嘢，你争取紧嘅嘢，好多嘢会喺你个脑海之中噶，甚至乎你日常生活你都 realize 唔到噶。咁但系当你梦醒嘅时候，你想个陀螺继续转啦，定还是跌落嚟？你翻嚟现实啦，咁你都可以继续转咯。即是话你翻嚟现实，你喺梦入边你想要嘅嘢，你讨厌嘅嘢，你争取嘅嘢，你就喺现实之中，你就要努力。就唔使再发啦。 哦、 OK， 咁就因為你話喺自己創作嘅時候，嗰時講嗰個 topic 首先係夢想嗰樣嘢，嗰段時間你記唔記得係大概咩時期嗰陣時會觸發到你？ 幾月幾號都記得。 哦，真係 啊 ！OK， 幾年幾月幾日？ 第一年新人係2018定之2017嘅，咁我係好記得一月二號寫嘅。因为一月一号就完晒所有颁奖礼啦，然后一月二号系一个人静静地，因为其实第一年做新人，我出咗五只歌，跟住系排山倒海，忙到不得了啦，咁系完全冇时间去思考自己噶嘛，咁一月二号一个人行翻去 band 房，然之后我就坐咗喺 band 房个琴前面，然之后就哇好静，灯都冇开，跟住之后就啊。我經歷了一年都挺有趣的一年，好了是時候重整了，我今年想怎樣呢，跟住之後就彈下就彈了這首歌了、所以其實是一年新的一年開始的第一天寫這樣， 同埋因為新人嗰一年就會得到大家嘅關注啊，或者特別留意。但係當第二年開始，其實就同緊一啲已經喺樂壇好耐嘅人，大家係同一 group， 即係冇再分咩噶啦嘛，已經係冇咗新人嗰個 label。咁嗰陣時你去彈或者個感受，會唔會其實當中係有少少驚喺裏邊？因為我已經好似游咗出公海，同大家一齊咁樣咁。 驚啊！我去到而家都驚。係啊，即係冇停止害怕過，應該咁講。因為即雖然我表面上我 present 出嚟嘅嗰個人嗰個性格，可能大癲大肺啊，可能冇乜所謂啊咁樣啦，咁我真係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可能笑係 kind of 有少少掩飾自己嘅害怕嘅，係啦。去到今日派歌都仲會緊張，其實去到今日訪問我都仲係會緊張，我每一刻因為想再做好啲嘅，係啊。咁以前我會諗到自己有好多不足啦，咁於是乎去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我都會盡量俾自己好啦，要做得好啲啦。但哪怕有一個訪問突然之間，我覺得有一句講得唔係幾好，我都可以諗翻去諗一晚嘅。係啊，所以最少我係諗太多嘅人咯。係啦， 點樣擺低呢啲包袱咧？ 擺唔低喎， 就諗一路孭住行。 係啊，但係咪就係靠傾偈咯？对我来讲倾偈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成日都说我是口水婆。做我另外一半和做我的朋友有时都挺惨的，因为会不停听我讲东西啦，但是他们又说哦，即譬如我的朋友都说是舒服的，因为他们不用讲东西，我就会啊是这样讲讲讲讲讲，那我掉晒我的垃圾出来了，那我不是可以装过一些新的东西摆回去咯。 咁有冇真係定過目標俾自己？特別係可能嗰個一月二號創作呢隻歌嗰一刻，有一個 picture 係幻想，我希望即係譚幸南喺音樂上面有一個咁樣嘅事情發生咁樣。 目標呢個字好得意嘅，我近排都係咁出現喺我身邊嘅眼。譬如我今朝第一本打開嘅書，我真係第一頁打開就有目標兩個字，跟住點解？跟住我經理人又成日同我講目標目標目標喎，即係跟住我諗係咪我近排冇咩目標咧？點解係咁標我睇到嘅咧？咁跟住我再諗翻轉頭 ，OK， 如果你真係要我諗一啲實質嘅目標，我係真係諗唔到嘅。但係我自己而家都仲係處於一個好 enjoy 做緊自己喜歡嘅事嘅一個 moment 咯。再加埋其實本身咧今年。點都會有少少目標嘅，譬如我想今年出三隻歌、四隻歌咁樣噶。咁但係好老實講，即係社會又或者疫情，咁有好多嘢都要各自，咁咪 go with the flow 咯。係啊，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就最好啦。 好人馬座呢、件事 係咪啊？你都人馬座啦。 好 agree 嗰啲狀態，即係你問我咩目標，我真係講唔出啦。但係而家做得幾開心、幾 enjoy 咧， 係啊， 咁就跟住行嗰啲啦。 咁就跟住行咯，總會個天一定會俾最好嘅嘢嚟㗎，係、 你睇呢兩隻人馬喺度係咪？想反眼啦！ 我見到個樣有啲降 feel 就 最緊要係咧，因為我 keep 住見到小花行咧，佢 keep 到行到好多好多嘢出嚟啊嘛。 係 你咧？ 咩？我同你做節目咪行嗰啲嘢出嚟，我咪行嗰啲嘢出嚟， 行咗好多嘢出嚟， 咪做下街坊啊，咪出行咗出啦咁啊！ 我行好多路啊都，但係其實首歌都喺手度好耐咯，點樣即係嗰個時間依家覺得啊係時候攞出嚟用，或者係高佬睇中定係點？ 首歌其實我記得我 一寫完已經 send 咗俾高佬噶啦，跟住之後高佬就話：哦，早啦開始。咁其實真係做咗好耐嘅，亦都 ready 咗好耐，但係。今年本身是諗住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嘅，咁咧係今年就四月就發生咗，就係我只貓貓就離開咗，咁、成個人都唔喺狀態，我係真係要休息嗰排真係要休息嘅，咁然後又咁啱寫咗只歌俾我只貓貓，咁所以就哦好啦，咁出呢只先啦。 咁啊，亦都將係咪即係頭先當年開始創作嘅時候一啲諗法，就將佢即係交咗去同阿梁柏堅講，然後就佢就再將佢發大咗，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去到即係個真實同夢境之間嗰樣嘢咧。 係啊，其實歌名都轉過幾次先嘅，咁、因為本身係叫做發夢嘅，咁、但係覺得陀螺可能會再。即係冇咁霸啊！有好多嘢唔使咁霸，係啦，想像空間又會再大啲，咁所以而家就變咗做陀螺咯。但係柏堅呢一份詞，我係一收到我已經覺得好 OK 咯。 嗯， 係啊，冇改過完全。 嗯、OK， 咁編曲嗰邊咧，即係高佬都話其實係retro 嘅另外一種玩法，即係除咗大家好中意嗰種好重 beat 啊，好一聽就知係好年代感嘅嗰個 beat 之外，呢一種玩法係咪你哋兩個嗰陣時傾，定係其實高佬佢話佢一聽個 demo 已經覺得係呢個行？ 哦，佢啊，佢係真係一聽到個 demo， 佢已經知道要咁樣咯，係好得意嘅，同佢嘅 connection 係有時我寫咗啲嘢，然後佢永遠都會 surprise me 嘅。系、啦，因为我以为你会咁编啦，我一嚟到嗰个 mix， 咦咁过瘾嘅，又可以试下，即系你知人马座系好中意试新嘢，系、啦，咁所以有新嘢试，梗系试啦，除非我听到有时有啲可能我会觉得咁样好啲嘅，我想呢度再 repeat 多一次啊，咁样，咁嗰啲大家咪沟通咯。 咁所以其实可能喺个合作上面都几顺利，呢一只歌可唔可以咁样讲咧？ 都順㗎，係推出嗰陣唔係好順 添。係啦，創作嘅階段各樣嘢，即係頭先聽紅高佬啊，即係或者梁柏堅嗰啲，其實真係大家都不斷俾 surprise 大家咁樣砌上去。 係啊，因為佢 studio 又好舒服咧， 係 跟住你就會好 chill 地去做認真事咯。係啦，用最舒服嘅感覺去唱你自己心入邊嘅感覺就係最好㗎啦。 嗯，係啊。 我覺得好好啊！喺生日嘅時候有一首咁即係好代表到自己嘅作品咁樣，因為可能都年尾啦，都有一種喺總結呢一年咁，希望即係呢一年大家都過得好鬱就㗎啦咁樣，但係其實係會有個新嘅2021年嘅咁樣感覺。 哎呀，明天會更好，希望下年冇事。 再次祝你生日快樂！ 多謝你哋嘅提字， 多謝。 今日多謝譚鳳林雪花 ，thank you。 Thank you。 看到麼？發夢結局永是得一個，在最尾也是醒來這結果。碰到怪獸攻擊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有滴血，不知如何。会成长，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试过放弃，试过多，我梦里面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 有角山坡同爬辅助。每晚那风景千个风波，做梦的一个走在漆黑上坡，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 小花讲一句生日快乐，新歌歌名叫做《陀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5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多过80宗初步阳性个案。沙田月明村明恩楼至今有6宗个案，涉及4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留意到32楼其中一边裂口有3个单位有确诊病例，来自3个不相识的家庭，估计可能出现环境污染，当局会将32楼1至12室、14和16室住户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全座大厦居民就要强制检测。钻石山龙盘苑龙山阁至今有4个单位受影响，全座大厦居民要强制检测。彩云村明丽楼有6个单位受影响，环保署人员今日稍后会到场视察喉管情况。政府會為全港外籍家庭傭工提供一次免費社區檢測，聽日起可以預約，兩至三日內會有檢測結果。免費檢測服務由今個月18號至到明年的1月底。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外傭同時亦都可以到郵局等地點領取深喉唾液檢測瓶，呼籲外傭如果不舒服要盡快求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就說，近日嚴重和危殆個案之中，部分患者是剛剛才入院，其中4個危殆和3個嚴重個案入院後要插喉，反映感染後病情可以急速惡化，呼籲市民不要輕視疫情。科大學生周志樂死因研訊第19日，聽商播放閉路電視片段顯示，事發時候到場的救護車抵達廣明苑廣營閣對開之後，受停泊在馬路的私家車阻擋去路，3個救護員用了近8分鐘才落車前往現場。負責指揮的救護隊目再度作供，說當時在車上主要是評估有沒有其他途徑可更快前往現場，以及因應需要作遠距離救援，又需時佩戴防護裝備和救援用具。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上去西九龙走廊西近新九龙广场对开，咁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新九龙广场。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蝴蝶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深华实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阿南，十分系满分，你觉得波胜同 M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五分，你好似好文静咁样咧，就会被 MK 妹恰咯，永远得佢闹你，然之后你就唔出声，或者你氹唔到佢咯，我觉得。我是 M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胡妹。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人生大计里面总会有一条系讲环游世界嘅。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面书专业背包浪子嘅版主 Otto 同大家分享佢之前嘅环游世界 1.0 啊！人生大计有环游世界嘅你，点可以错过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年的片段中有你吗？ 沿途高低伴我走过，难得是你跟我交手过，我合过，你却教我体恤更多。如光影伴我于每夜途张望，一点点星光，明天怎么？ 纪录成军两年的歌曲 MV 入面展示了很多他们这两年一路走来的花絮，有喊的，有笑的，有台上的他们，也都有台下支持他们的镜粉。 从不止我一个， 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Ariel， 监制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两级，来到第九位。 Mirror 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介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不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合约纠纷。 今日呢个主题睇落好简单，只系得四个字：合约纠纷。而事实上咧，就相当复杂。近几年，好多歌手都同自己嘅旧东家有合约上嘅纠纷，对于歌曲嘅版权又或者工作安排上嘅问题有唔同嘅意见，好多最后都系要用法律嘅手段去处理。点解今日会想讲呢个题目呢？因为上个星期喺华语乐坛都发生咗一件几震撼嘅事情。讲到 Hebe 田福恩，佢九月底喺台北小巨蛋举办咗一一巡回演唱会，估唔到喺12月嘅9号就传出佢当中表演过嘅16首歌曲有版权争议，佢嘅旧公司华研国际音乐就寄咗律师信俾 Hebe 所属嘅经纪公司，要求 Hebe 同埋演唱会嘅主办方做出说明。华研咧喺声明当中就表示，喺四场音乐会当中 ，Hebe 所唱过嘅16首歌曲都系由华研国际拥有佢嘅录音版权，而且 Hebe 未事先取得授权，造成咗自己公司嘅权益受到侵害。而好多人都担心 Hebe 跟住落嚟咧将会出席唔少嘅跨年活动同埋演出，咁系咪代表佢唔可以再唱旧歌呢 ？Hebe 2000年以 SHE 成员身份出道。18年期间，自己所有歌曲的版权都是属于他的旧公司华研国际音乐的。他是19年的4月份先加盟新的唱片公司河洛音乐，也就是说他很多经典的金曲，例如小幸运啊，和之前的4张专辑是不是都不唱得啊？而华研国际音乐就强调说，只要 Hebe 和他的唱片公司根据合约约定，在唱这些录音版权的歌曲之前呢，拿到授权就可以了。那到底最后这件事会怎样处理呢？阿琼会帮你密切关注。 用 Hebe 开始先啊。其实我这些东西真的挺麻烦的。首先因为很复杂的这个法律的条文上的纠缠啦。咁我都唔明白，所以都唔过做过多嘅解释。但其实咧，的而且确系会对一啲歌手佢嘅发展咧都系有影响嘅。好彩都有新专辑陪我哋啊！ 回忆这把刀，切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全是我，那全是你，开过心的开心。看成长的痕迹，包括我生命，篆刻我的掌印，计算着我。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友 三十青春无语，四十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十寂寞夜里，白石坏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 其实不单止是 Hebe 这件事都几震撼乐坛啦。之前吴青峰同旧公司嘅合约嘅纠纷咧，都应该系华语乐坛一个好重磅嘅炸弹嚟嘅。第一首先拣嚟吴青峰啊，最新专辑当中翻唱翻自己创作嘅作品，原唱系杨丞琳呢一首《年轮说》。 听远方的星候，红过的美丽。人将冉冉升起，想起的我，想起了你，难跨过的难过，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掩体，人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呼吁，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是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 简历吴青峰最新专辑当中翻唱之前写给杨丞琳的这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年轮说》，好像看着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讲到自己成长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青峰这个 case 都挺令人觉得心痛的，真是跟自己的恩师对簿公堂。两年前他和他应该都是发掘他出来的这一位音乐人叫做林伟哲解约之后，他就成立了自己音乐工作室，开始了自己对于事业的一些规划。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回了内地，谁知去年呢就突然之间被控告侵权，不单止清风过往很多创作他不可以再唱之余，其实应该是2020年是苏打绿回归乐坛，咁苏打绿这个名字都因为曾经是属于旧的公司，以至于未必可以咁顺利再度使用。于是乎大家都知道有了苏打绿的分身乐队余丁觅出场。咁其实清风都喺佢自己音乐会上啦，同埋好多访问都讲过，其实去年系因为呢个官司嘅问题，系陷入咗一个人生从来未试过嘅低潮。佢喺音乐会上咧，都我觉得系几心酸地讲咗句就系、是，咦，啲歌明明系我写嘅，点解去到今时今日，反而我唔属于啲歌唔属于我自己咧？咁样。咁咧都系头先所讲啦，因为有一个叫做著作权法啊喺台湾，咁呢个到底情况系点样？可能当中牵涉到好复杂嘅一啲嘅法律嘅条文。 咁好好，最后即系可以攞翻自己嘅嘢，我觉得都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啦。因为实在太多咧呢一啲同恩师对簿公堂嘅案例，所以其实喺台湾咧好多一啲有经验嘅音乐制作人啦，又或者系处理明星啊、处理歌手佢哋工作上嘅一啲嘅介绍嘅人员啦，都讲到话，其实依家咧网络世界咁发达，好多歌手系可以靠自己去做嘅，都系建议佢哋咧唔好咁容易去签一啲大嘅公司，因为有人咧就一定会有唔同嘅纠纷嘅啦。翻翻去 Hebe 田福恩身上，我呢首歌咧摆喺呢度播咧系好啱数嘅，你只系听个歌名都知道咩事啦。嗰、那个名称叫做《人什么的最麻烦了》，系噶，有人嘅地方就会有呢啲烦恼噶啦。 你走下楼梯，在转角最近的便利商店，只是坐着，却不再期待的坐着。手中那杯室温的咖啡比心还暖一点，只是看着车子一辆一辆经过身边，只是看着，像没有盼望的看着，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愿意说出心底的话。 其实今次呢个版权嘅纠纷咧，对于 Hebe 田福恩嚟讲都应该系好大影响嘅。头先讲到，其实佢喺2000年出道之后啊，除咗呢一张最新专辑《无人知晓》嘅版权之外啊，佢其他所有作品其实都系属于旧公司嘅。咁到底之后会点样处理呢？ I know you're feeling better, rain or sunny weather. 头先讲到系好多歌嘅份量啦。之后嘅九分就因为呢一首歌。 在乎我却互相占有，这该我知道尽头，心太倦你总让我不能退缩， 却不当对手，笑脸落依然念旧，包容我所有冲动，这里存在满藏在难一起度过。 What about your friends go 讲的是 Kimberly 陈芳宇。同吴卓然合唱的这一首作品。 两 个女歌手真是好朋友来的。陈芳宇 Kimberly 同埋 Julia 吴卓然合唱歌曲名称叫做 Better， 而呢一首歌咧都引起咗陈芳宇同旧公司嘅合约纠纷，因为陈芳宇就话自己系自由身，于是乎咧就友情啦帮自己嘅朋友即系一齐长大嘅吴卓然唱咗呢一首歌颂友情嘅歌，歌曲名称叫做 Better。咁点知咧，佢嘅旧公司就跳出嚟话：你唔系自由身，你唔可以自己接 job 嘅、哦。咁同一时间 ，Kimberly 梗系就解释啦。佢话唔系，我系自由身嚟嘅，我有合约系受嘅、哦。咁所以其实好多写喺合约上嘅事情咧，都唔系咁稳阵嘅。之后讲嗰个故事咧，就系、是、有合约都有得拗啊。之后要讲的是韦礼安，其实在这张专辑出现之前他和旧公司都有纷争。 So sad, but it's not your fault. I win every time and I win them all. I'm right, and I'm never wrong. You better shut up. 喺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听我的》。咁同旧公司嘅争论个点咧都几有趣喎，就系讲佢到底有冇完成佢嘅合约咧？咁旧公司就话咧要完成90首歌先算系完成咗合约，咁但系佢话佢只系完成咗50首未得嘅噃。首咧其实净系专辑当中嘅作品，咁法院之后就解释话咧，其实90首系应该要包括埋一啲嘅创作嘅 demo 啦，同埋其他一啲未收录喺专辑当中嘅作品嘅。咁其实9分，我想人人都唔希望有，都希望 Hebe 呢个问题可以尽快解决，大家工作都顺顺利利啊！